如果终有一日，我哋终要被灭声灭口，再听唔到香港人嘅声音。今日你更要珍惜之前有人继续勇敢发声 ，My Radio 一路坚强发声，炮轰不已，一直坚定坚持。营运上更极度需要你去支持。落座月费可以经 PayPal、PayMe、Patreon 转数快缴交。力争公道、公义、公理，哪怕歇斯底里，在间微利，战斗到底，力竭胜势，直到胜利。请支持 My Radio。 国安法首案裁决后的第一个股灾，2021年7月28日，癫狗编辑室梁锦祥。观塘 APM 商场前晚直播香港剑击选手张家朗夺得金牌，颁奖典礼就起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现场嘘声四起。昨日就有所谓法律界人士就这样看，他说有关行为是违反国歌法和港区国安法。哇，这么大罪，我们真的好害怕，以后还敢去商场看奥运直播吗？所谓法律界人士又建议警方国安处可以在播放奥运直播的场地加派人手进行录影搜集罪证，方便在同类案件的时候作出即时拘捕，等啲港独分子不要肆无忌惮。据讲警方会跟进有关事件，看来港独分子真是无处不在，商场又有，学校又有，报馆又有，连体育界入面都有。试问啊，习总夜晚黑又点瞓得安宁呢？查实今次的事件发生在电视直播的时候，它不是现场仪式，检控可能有些困难。这个又证明呢，特区政府在订立国歌法的时候百密一疏，它没有规定凡是大小场合、私人或者公众地方，一听到国歌响起，无论是现场演奏或者是录音播放，就算你是屙紧屎都要立即起立，态度庄严，如有违反全部交由警方国安处严肃跟进。前晚 APM 商场亦都有人高呼 We are Hong Kong， 据讲这个亦都是一句港独的口号哦。有团体就计划今日去湾仔警察总部举报，高等法院三位法官就昨日裁定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两句口号足以构成港独意味，有能力煽动他人干犯分裂国家罪。中文的威力真是惊人，八个字就足以令到你个国家四分五裂，但相比之下英文仲得人惊，四个字就可以分裂中国，可能迟啲淨係叫香港两个字都系港独。特区政府不断喺度讲国安法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维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咁而家高等法院又出埋首宗国安法案件嘅裁决，照计恒生指数应该升几千点先至啱㗎。点不知美国佬又喺度玩嘢，搞散香港股市。近两日恒生指数跌超过2000点，摆明就要替国安法眼眉。美国彭博通讯社昨日引述市场传言，话美国或者会限制基金投资中港市场。哇，美国基金就大举抛售香港及中国资产。股市跌之外，连中国国债都逆转涨势，突然大跌。境内外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双双跌破 6.5 的关口。空穴来风未必无因，最新的消息就是美国女股神连登契妈 Cathy Wood 旗下方舟创新基金大幅减持中国概念股，已经接近清仓腾讯，完全清仓百度。为什么说美国在这里玩嘢呢？答案就是除了股灾是发生在香港首宗国安法裁决前后，亦都是发生在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 Wendy Sherman 去天津求见外交部长之时。王毅和 Sherman 补课的时候这样说，防止中美关系失控有三条底线。第一，不得挑战中国制度。第二，不得阻挠中国发展。第三，不得在新疆、香港和台湾议题上侵犯中国主权。哇，杀气腾腾。 虽然是这样，北京也好在意美国停止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他的家属进入美国的签证，要直接和商民交涉。查实就是商民这头说不寻求与中国冲突，另转头美国基金就订货怼冧香港股市，还不是分明玩嘢？北京对美国总统拜登应该都不会有什么幻想的了。美中经济关系亦都临近全面脱欧。有消息话人大常委会下个月会审议将呢个反制裁法呢一条全国性法律就纳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基本法附件三是真係好使好用嘅万能 key， 乜鬼嘢中国法律都可以加入去㗎啦。香港立法会睇怕连做橡皮图章嘅时间都可以悭返。不过我认为更加应该立法嘅就係禁止美国炒家追击港元。呢条法例都唔需要经过立法会，直接纳入基本法附件三咪得囉。多谢各位收听分享本节目，请付费支持《癫狗日报》，多谢大家。